花生当饭食，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。HKPeanuts.com， 我系探长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Peanuts.com 好特别，我系萧若愚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， 靓煲王，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，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，保证你流晒口水。 姐， 咦，你哋啊？ 我买我同妈妈好开心，食咗好多嘢，好多嘢。 饮水。 我饮咗少少。 哇！ 正啊！ 有你有你有，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，扭扭条腰即是真痕痕。隨時把腩肉吞上吞落俾人人，我都有佛名，有幾扭下幾運大家開心，唔使擔心，遲下殺到自諗，笑口吟吟吟，今晚吟吟吟吟。 好啦，嗱，就头先我哋讲啦，嗰、那个即系枪击案啦，纽西兰枪击案， 有网友啊。 有啲 fact check 啦，我哋要唔系即系有啲、啊、有啲嘢要更正吓。 佢话虽然咧即系唔读英文啦，咪啲友成日话我哋讲英文系咪？佢话纽西兰嘅即系枪械嘅立法咧，其实系相对系宽松嘅，比西方国家甚至乎即系如果系除咗美国之外，咁所以咧一般即系持枪嘅人咧，只要有个拉神，但系咧就。佢哋唔需要咧註冊或者係申請即係呢個 register 咧，就係佢嗰個槍械嘅。就反而咧就係、是、澳洲可能係嚴啲，咁、 嗯、 啊，所以就唔係你所謂嘅尿斯靈嘅根咯，所以就唔係咁 strict。 另外一樣嘢，我都要做翻個咩啦？ 又 fact check， 你真係唔睇新聞 啊！就係頭先我講就係話咧，佢唔係主要報復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恐怖襲擊，其實係嘅，其實咁佢而佢 點會唔係啊？ 報復呢啲咁樣嘅伊斯蘭恐怖襲擊咧，咁其中一個話即係改變佢一生嘅諗法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瑞典咁啊，早幾年就係其實有一位11歲小女童啦，叫 Ebba Ackland 啊，咁就係因為佢嗰陣時咧就無辜被呢啲咁嘅穆斯林啦嘅恐怖襲擊殺死，咁所以咧咁佢覺得即係佢呢條友好無辜啦咁樣樣，咁所以就要向要為呢件事報復啦咁樣樣，咁啊咁啊除此之外，其實佢一個本身。就算佢唔係咁樣都好啦，其實佢都係一個反社會人格嚟嘅，因為其實佢就第一佢就 咁都係通常反社會人格嘅人先會做埋呢個妄居嘅嘢啫。 佢就唔佢動情書嘅呢條友係， 即係做啲損人不利己嘅嘢啫。 佢動情書嘅呢條友係，即係 亦都係 Donald Trump 嘅 fans 嚟喎。 係啊，咁佢又入唔到大學嘅，其實佢又冇入到大學嘅。咁佢就算係第一桶金咧，佢都係賺呢一個，咁佢都唔知係炒埋呢啲 Bitcoin 啊，即係炒翻嚟嘅。咁啊，即係亦都係因為佢。我諗佢都唔係主流社會所用啦，係嘛？咁佢就好奇奇怪怪啊！佢自己挖掘自己嘅興趣啊，咁而佢自己嘅興趣就走偏鋒啦，係咪？咁然之後就咁，你唯一一樣嘢可以證明到自己存在價值就係訴諸於嗰個種族嘅啫，係咪？咁、 嗯、 即係咁佢 唯一對自己有自豪感嘅，就係、 是、 我白人咧。就係、是、優越嘅，係 啦，優越咯，係咪？ 白人至上法西斯啊嘛，個玩法 咁係啊，咁佢就係一個咁佢，所以佢就變咗一個咁樣嘅新法西斯主義者咯。其實就係、是、咁，即係成件事就係咁樣樣啦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呢條友佢自己作為一條友，其實佢都好，即係佢都部署得好精密啊！佢除咗即係槍殺一個，即係一個咁樣嘅清真寺之後咧，咁佢喺另一啲清真寺好似又放炸彈又成噶嘛，其實係咁、嗯、完全係有精心部署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咁。但係你知啦，即係你紐西蘭咧，其實就係好難，因為其實你自己本身即係一個即係人煙咁稀少嘅地方啦。 即係你本身都唔係話有幾多呢啲恐怖襲擊嘅，其實係就算係啊，其實你都唔係好 efficient 啦，其實就係、是。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就咁吸引呢啲咁樣嘅伊斯蘭教徒去襲擊嘅話咧，本身都唔係一個好重要目標，因為人唔多嘛。咁但係你話反過嚟去報復佢哋嘅話，你揀一間清真寺去即係集中謀殺，今日更加容易啦。其實就係、是、咁，即係佢就係一個咁嘅人咯。其實嚇、 啊，即係不過我估唔到啫、啊，即係諗住澳紐啊。甚至乎歐洲嘅呢啲地方咧，其實佢哋係相對係包容少少嘅，無論對新移民又好，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啊嘛，大佬，係嘛，你都係走去攞人哋嘅地方嘅啫、估計唔到就係會即係、就是、有啲咁樣嘅反社會人格，甚至乎係做一啲咁。近乎恐怖主義啦！ 咁槍手佢自己拍段片佢都解釋咗嘅，咁就係話因為易落手，所以佢施揀紐西蘭嘅啫嘛。 嗯，係啊，咁你真係話一開始又話佢點解唔去呢個敘利亞，梗唔去敘利亞啦，大佬。 嗰啲一槍都未打到， 去敘利亞仲叫報仇咩？嗰啲叫自投羅網係嘛？嗰啲唔係叫報仇。 好啦，差唔多啦，呢條友。係啦， 咁啊咁當然啦，即係其實佢就話。佢即係喺佢呢個人嚟講啊，即係你話呢個槍手啊，就係反社會人格啫，邊緣人先做呢啲咁嘅嘢啫，係嘛？先仇視呢啲外來移民啫。咁但係英國就唔應該係咁樣樣啦，係咪？咁但係英國其實當然啦，即係你就係講呢一個脱歐咧，搞到琴日啦，就其實今個禮拜已經投咗三次票。首先即係禮拜二咧就投一次票，就係、是、喂係咪接受呢個文翠山方案啊？嗰、那個軟脱歐方案啦、啊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唔受啦，嗱受之後咧，咁就去投呢一個叫做係硬脱歐方案啦，係咪？咁啊硬脱歐方案又唔得咯，咁去到琴日啦，咁啊琴日就係、是、喂，咁軟又唔得，硬又唔得，咁不如跌，即係不如大家即係加時咧，係嘛 ？delay 咧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而家就即係正正式式 delay 咗啦，咁樣樣。咁但係即係歐洲有冇咁好死俾你 delay？ 即係 delay 定係唔即係同你講一聲 delay no more 咧？咁呢個其實近日咧，即係呢一個叫做係歐洲理事會呢一個 Donald Tusk 已經講，即係其實一早咧已經講到預咗你班友係咁㗎啦。咁就咁不如咁樣下個禮拜咧，我就同呢一個歐即係歐盟成員國講啦，即係俾多即係一個月你啦，其實嗱，琴日呢個英國嘅表決， 佢有幾個 choice 嘅，有話一個月啦，有話九個月啦，有啲話俾多兩年時間嘅，即係好多個選擇。但係咧，好似話佢要係每一個成員國啊，嗰廿幾個成員國， 27個成員國一致同意先得， 一致同意嘅。咁當然啦，即係歐洲法院就已經話其實佢可以即係收翻嘅， 係 OK。咁所以嗱，我自己嘅預計係點咧？嗱，嗰次嘅公投，我估對好多人嘅眼鏡嚟講咧，都係跌曬落地㗎啦。即係諗住英國人唔會昂居成咁嘅，同埋即係之前佢類似咧，就好似阿 Donald Trump 同埋希拉里嗰個民調咁啊嘛。 嗯， 即係路都係 hit 住少少㗎嘛，但係就少少喎，即係佢唔係話六四咁 hit 喎，例如話係55-45啊，53-47啊嗰種啊，咁好多時咧呢一種嘅民調咧，先至係最危險嘅。如果你係即係唔係呢個就係嗰個嘅答案嘅話咧、我後期分析同埋研究咧就係、是如果我係支持留歐嘅人咧，我咁嘅諗法嘅，即係我心理上就係、是、即係多我一個都唔多，少我一個唔少啦，都贏噶啦咁樣。咁但係咧。嗰47% 裏面，如果我假設係53-47%， 佢哋係好 嗰啲有咧 係 會好有 incentive 地咧。第一佢會税多，即係兩個人税你税佢，就是、大家本來你兩個都係可能係 neutral 冇乜所謂嘅，咁啊税你走去投，自己咧更加會好積極咁去。咁所以咧，我簡單嚟講嘅總結就係、是、咧，當日佢係好 unexpected。 唔係即係呢個簡單嚟講就係叫激情與保守之戰。即係你留歐嗰啲人咧，其實都係保守主義者嚟嘅，即係都覺得就係話，保住份工啦，係咪？即係然之後睇個 po， 大家都覺得係同我 差唔多 諗法啦，係嘛？咁啊唔投都冇乜所謂啦，少我一個唔少，係嘛？ 咁有啲人咧，亦都有一個人同我講過咧，就話咧，佢諗住係其實就算係投即係脱歐都好啦，係冇諗住係會贏嘅。 啊！ 即係諗住都係 空下金馬輪嘅啫。 面對即係而家你喺個歐盟個制度裏面，包括有好多嘅新移民啊，即係湧入嚟嘅時候啊，包括我哋要負擔，因為英國係負擔唔少嘅，係僅次於德國佬嘅。 即係喺歐盟裏面，因為佢有計人口啦，好似唔知有計 GDP 啦，定係咩噶嘛，就去 make 個 contribution 噶嘛。咁當然投完之後就知道大鑊。原來是有分手費要俾嘅， 梗係要啦。 即係呢個 divorce， 唔係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咁啦。嗱，而家咧，即係或者咁講啦，即係睇翻民調啦。我哋睇下呢個民調先。嗱，咁究竟之後點樣樣咧？嚇，即係 what next 咧？係嘛？下個禮拜咧，就其實都仲有一個公投，唔係下個禮拜喺國會裏邊都仲有一個表決嘅，就係又翻兜呢一個咩？又翻到文翠珊方案嚟咗 delay 啊嘛 ，delay 之後，然之後阿文翠珊又喺佢枕頭底度，又你都要傾噶啦，嗱又要投過啦，咁但係投過之後咁啊點咧？咁即係你要諗下之後一步係點樣？咁而家你睇個 polling 咧，咁 political 咧呢個網站咧就揾咗500個，即係呢一個即係呢啲英國公民啦，就做咗嗰、那個即係投票嘅，就做咗一個民意調查嘅。咁即係絕大到，即係唔係話絕大部分比較多數啦，29% 嘅人係啦，29% 嘅人咧都係比較係想係即係想 call for 啊呢個第二次公投。 其實啊，即係睇完呢個 poll 之後咧，我就覺得有啲奇怪。我對英國人咧，即係其實完全係改觀。 嗯， 喂，面對呢個咁嘅困局嘅時候，你可以。上一次2016年嘅時候去發泄一下，可能我都會嘅，即係咪投倒爛咯，係咪？即係投呢一個嘅脱歐咯咁樣。但係跟住發覺，喂，分手費我都唔識得數幾多個零，好似接近咧係400 billion 嘅。 係 點解要俾呢筆數咧？原來咧就係因為咧之前咧已經係預咗個 budget 噶嘛，你喺歐盟嘅時候咁未完噶嘛，大佬，好似唔知道2020定2022噶嘛。咁你俾翻你個忽先啦， 即係啦， 有啲 infrastructure 又好，即係嗰啲基建啊，有啲喺歐洲起，有啲就喺 總之全部攤翻 英國起啦。 如果你 所以咧，最後尾埋條數咧，都起碼200-300 billion 咧，去搞呢個分手嘅。咁你真係屎撚忽痕啦！簡單啲嚟講就係、是，係咪？原來喂，你以為唔使承擔嘅？喂，投嗰票係好撚容易、啊，即係投呢個脱歐。第二。我係歐盟都玩你咧，明知你有個北愛爾蘭，咁我咪整個 hard border 嚟行下咯。 嗯， 你唔知原來北愛爾蘭同愛爾蘭咧，其實咧好似我哋喺度大步道咁嘅咋，大步公路咁嘅咋，本來 或者咁講啦，係咪好似咧我哋界限街咁啊？ 係真係自由出入㗎，大佬。 梗係啦。 喂，第三，除咗呢個 hard border 嘅問題之外，喂，跟住你落嚟。你唔跟歐盟嘅標準啊嘛，咁佢你嘅貨品就要 check 噶咯噃，喂好多 transaction cost 噶噃，係咪？喂你出口嗰啲嘢啦，或者你入口嗰啲嘢啦，入口你就可以規限人哋啦，但係你出去歐盟嗰啲貨咧，咁使唔使有個即係簽訂一個協議啊？你又未傾掂數，係咪？無論健康標準、環保標準、乜標準都好啦。咁你咪即係自己心狠，即係如果嗱，從做生意嘅角度嘅人咧，就一定係反對，激烈反對都好緊要嘅。OK， 即係就算你英超嘅球隊都面對好大問題啦。我唔知我係咪呢個節目裏面講過，但我節目之前好似吹水嘅時候 都好幾次㗎啦。其實繼續， 喂，你以前曼聯要買斯朗拿度翻嚟。因為佢係葡萄牙係歐盟嘅成員，18歲你見佢踢得好 ，OK 即刻揾佢嚟。而家唔得啦， 唔得噶。 你18歲，佢都未踢到咁多場國家隊。 係啊 ，That's why 你一定要佢有咁上咁多頂 cap 帽，我先至輸入呢個外勞啊嘛。 即係你就係青訓，而家嘅制度就係青訓咗個階段，已經可以吸納即係唔同嘅國家的。 你去亞積士又得，你去史布廷又得，你去拜仁又得。咪夹实死梗噶，因为点解我攞呢个例子就好简单，因为我见到届时曼联买巴西嘅球员都好大镬噶，喺度等猛喺度等紧签证噶嘛，都唔知买唔买到翻嚟噶嘛，又要睇佢踢几多场波，喂，所以巴西好醒噶，成因为佢太多好波嘅球员嘛，咪周围换咯，你又带几顶 cap 帽，佢又带几顶，我又带几顶，你又买到，佢又买到咁样咯。如果唔系你过唔到人哋欧洲好保障个劳工法例个情况之下，要保障本地劳工嗰样嘢嘛？而家你死啦！你唯一本来国际品牌嘅英超，你都可能会出事噶啦，以后系咪啊？你真系出事噶啦，完全系会。你想买咗好啲嘅球员翻嚟踢啊？原来你系咁多即系阻滞嘅。 咁當然啦，你保障英格蘭嘅球員、威爾斯嘅球員，梗係一件好事啦。咁但問題就係你咪做地頭蟲咯。你懂點同個歐洲嗰啲球隊競爭先得噶？係咪？你諗下，佢即係英國嘅球隊過去咁多年以嚟，我而家好似做緊波正不分咁，即係波正不分。喂，佢輸咗好差多年㗎啦，除咗七十年代即係利物浦曾經有一段時間紅霸歐洲球壇之外。 唔係啊，今年咪係咁樣咯。你見歐聯四隊英超， 咁你因為你有錢， 即係已經沒落緊啦，已經。 你可以由青訓嘅階段已經係揀到啲好嘅球員出嚟啊嘛，因為已經係冇國界啦嘛。即係你要歐洲嘅球員，你要法國又好，你要即係德國或者荷蘭，甚至乎係即係葡萄牙、西班牙啲球員，咁你而家點搞？啊，佢成曬名，你先買佢啊？系咪有晒咁多景 cap 帽你先买佢啊？喂，你买得翻嚟，可能佢都廿七八啦，屌大佬同你踢得几耐啊？你咪又系行路打倒褪，唔系。所以如果我系英国人咧，去到而家呢个关键嘅 moment 咧，系冇得选择。 嗯， 投多镬。 嗯， 但系 大家喺 well informed， 即系有 informed 嘅 decision 嘅情况之下，而家唔系斗气，而家系讲实际，究竟系点样处理嘅问题？ 我覺得大家呢， 因為你自己個國家內邊啊，無論威爾斯又好，無論北愛爾蘭又好，同埋蘇格蘭，其實都好唔妥你英國人噶嘛。 嗯， 即係英倫啊！我意思係，即係都唔係好想俾你咁樣管治噶嘛。 啊！你如果見到啦，你即係你咁硬脱歐嘅話，咁你蘇格蘭一定唔制啊。同埋咧， 咪蘇格蘭咪要求再公投咯。 係啦， 咪脱離你呢個 United Kingdom 咯，聯合王國咯。你当人哋傻仔嚟噶？ 独立公投添，随时。 因为嗰度系得几百万嘅，少过香港咁嘅苏格兰嘢。喂，苏格兰系少过我哋咁滞啊！喂，嗰阵时候条气已经好唔顺噶啦。佢原来投嗰个脱欧嘅公投嘅时候咧，大部分人佢哋系撑，即系留喺度噶。好似威尔斯都系啊，北爱尔兰都系啊。屌系你啲英格兰佬戆鸠鸠嘅啫，真系。 其实主要就系英国嘅老屎忽啫，其实就系、是。 包括你嘅英女王，系咪谂住喂我冇晒权威啦？因为而家欧盟话晒事啦，冇法律制度啦。 你睇翻呢幅图主要都系啲老屎忽嘅嘢。你即系见到嗱，你去到咧，即系35至44岁呢个 age group 咧，至中间啊。即係你喺中年呢個階段咧，你當你要面對退休嘅時候咧，就係一個分野嚟嘅，其實係。即係你本身係想，你係想留喺歐盟嗰啲，你見到後生嗰啲全部一面倒係想留喺歐盟嘅，其實係。哇，好易揾工啊嘛，易揾工。 哎呀，就算啦，你英國啊，我嗰日喺度數啊，英國有百幾間大學噶嘛，即係阿何君瑤嗰間又唔知排120幾嘛，你咪得，即 係排到好尾嘅， 係排到好尾就係英國咁上。喂，大佬啊，你吸學生都容易啲啦，大哥係嘛？係 啊， 你法國嘅學生又去讀，係咪？葡萄牙嘅學生去讀，喂，你個 market 都大啲啦。 乜嗱，同埋咧，即係你 喂，如果你係唔係英國嘅學生，正如我哋去咁，我哋要俾貴啲學費咁咪屌咁咪嚟咁咪揀你啫。 嗯， 我點解唔去美國啫，大哥？你真係忽忽地嘅，你真係大佬，你嗰啲大學除咗牛津同埋劍橋之外，大部分嘅排名都唔撚得嘅，即係喺世界排名嚟講啊，大哥，我話你都俾咁多錢啦，我點解唔去第二度啊？你真係傻傻地嘅，喂，你嗰得幾千萬人嘅就英國，你100間大學即係好似台灣咁嘅，最後結果就係、 是、啊，你要捱貴學費又要， 跟住唔係啊，有咁多學生啊， 咁你要接嘅咯，呢啲大學， 喂，所以香港嘅大學就傻啦，即係。插一小話題就係、是，喂，我哋10間8間係咁吸嗰啲大陸嗰啲學生過嚟，之後都當生意咁做啊！大佬而家做大學， 做唔曬啊！大佬， 我就真係唔知道你點做啦！我就係識你嘅大學同埋識你嘅英超啫，即係嗰兩盤主要嘅生意啫。我都覺得你係好大鑊，所以你仲唔再投過？ 唔係，所以其實而家 你估你而家今時今日仲係入不落國 嚇？佢嗰個情況， 你連俾我哋香港人都笑你啦，大佬。 係啊，你搞到 因為你曾經做過我哋殖民地嘅， 你搞到而家梁振英都喺度，即係喺度。 你俾梁振英個契弟走嚟抽你水，唉、哎，我見到你真係我見猶憐啊！真係。 唔係咯，喂，同埋即係梁振英咧，首先即係要反駁一樣嘢啦。佢就話啦，話你睇下嗱，你呢啲西方嘅民主制度就係咁啦，傾咗兩年，而家就係咁嘅結果啦，係咪？ 但係佢冇講一樣嘢 嚇。 佢成個概念係錯的。 嗯 ，OK， 西方嘅民主制度咧，唔係保證佢所有每一次嘅決定都係能夠投啱嘅樣嘢。 嗯， 但係我呢個制度係可以糾正錯誤。 唔係，同埋佢保證每一個人嘅把聲音都被聽到啊嘛， exactly. 都被尊重啊嘛。 喂，而家佢咪糾正緊個錯誤咯？嗱、嗯，文翠山就基本上係一個好好嘅民主教育嚟。 嗯， 即係喺民主同埋呢一個嘅智慧裏面呢、 嗯、 其實兩者係有衝突㗎嘛。多人贊成一樣嘢一定未必一定啱㗎，大佬、嗯。如果呢個世界多人贊成嗰樣嘢係啱，就呢個世界好容易啦，大哥。即係喺對錯同埋民主裏面，咁咪俾幾個 options 你囉。嗱，你自己走向死胡同㗎咋，一係就軟脫歐，贊成歐盟嘅方案俾人焗住，咁你一次唔得，兩次唔得，咁硬你又唔制，咁唯有交返俾選民決定喎，係咪？究竟你想點喎？不過我都有擔心㗎，如果你話三成都唔夠要求做第二次嘅 second referendum 嘅時候 ，OK， 其實如果我係佢，快快脆決定第二次公投啦。佢得一個 argument 係有少生嘅，即係有少道理嘅，就話有乜理由我嗰個議題已經投完咯，52-48，咁你冇理由唔尊重呢個決定嚟做，咁咪老實講你做咗啦。 做 你做唔到啊嘛！ 即系你同理想同埋现实嘅差距系好大，而讲真，即系呢个系呢个 戆居嘅。如果每一个选民啊，好似系做生意咁去计条数咧，或者你作为一个个人咁咧，喂，我同你离婚，喂，我都要计下分手费几多噶，系嘛？咁咪名义上即系同床异梦咁得唔得啊，大佬？无谓你啦， 同埋 咧，你继续去沟女，我继续去搵仔，咁都得噶。 本身脱欧啦。你可以遠脫歐而皆大歡喜呢個結果啦，呢、這個本身就係唔存在嘅，即係一定係呢、這個係消心 game 嚟，呢、這個係一個零和遊戲嚟嘅。 唔係同埋我 你著數，如果英國著咗數嘅話，你對其他歐盟國家咧，你就真係自己揾石頭揼自己嘅腳嘅喎，大佬，即係點可以會有一個 happy ending 咧？只能夠係一係你死，一係我亡嘅啫嘛，大佬啊！ 唔係我係歐盟嗰啲國家都好，我一定會諗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喂。我俾得你， 一定 係 懲罰性噶， 好著數咁就，喂，其他啲人都會咁諗嘅。 係啊， 法國就已經係啦。 啊， 嗰啲右翼政權就會咁諗 嘅。你要做個震攝效果噶嘛，其實。 喂，其實法國都好大影響噶、 嗯， 因為佢真係相對喺咁多個地方裏面，除咗德國、法國、英國之外咧，應該好似排第三嘅負責個 contribution， 係有錢嘅地方嚟噶嘛。喂，咁你吸納咗咁多東歐。嗰啲國家喺蘇聯即係解體之後，喂，嗰啲友真係湧過去㗎嘛，係咪？嗰度有飯食，有飯開，即係正如我哋嗰陣時僆仔睇雨殘片咁啫嘛，出省城啊，大佬。 咪仲有當年敍利亞嗰啲難民咧，大家都有份食㗎嘛。 喂，英國人就係因為上一次敍利亞難民，即係感覺唔好啊。喂，你唔好湧嚟我度啦，屌！我同點同你頂咁多啊咁樣。 嗯。 咁所以德國人喺呢個表現係 OK 嘅喎。 唔係咁又因為 咁咪表現一次俾你睇嗱，我收先。我同你頂幾多？嗱，跟住咧我就俾配額你，係嘛？你嗱，我頂1000，就唔該你頂800咁。 唔係佢真係頂咗800,000啊！係因為默克爾頂咗800,000，咁你其他人按比例，喂，你都要食60,000啩？ 咁咪英佢咪嗰個 timing 唔好咯？即係我係英國人嘅時候都會賭氣嘅。喂，你又塞啲俾我，大佬，我諗住入歐盟係攞著數嘅啫。冇諗住，原來要承擔咁多嘢㗎噃。 嗰陣時啊， 嗰個 timing 係好差㗎。 嗰陣時啊，索羅斯呢就有個陰謀嘅，即係點解會 索羅斯呢個陰謀？ 有個陰謀嘅，佢就話點解咧？ 定係索羅 B 啊？ 唔係啊，索羅斯係真係好多呢啲。 佢喺話 ISI 爆出嚟啦，咁其實即係主要咧，其實呢一個就係俄羅斯嘅陰謀嚟嘅， 就係想你歐盟省。 咁即係。嗱，尤其係敍利亞，佢有影響力啩，係咪？即係因為敍利亞邊個，即係呢一個阿薩德政權係佢自己 僆噶嘛， 佢條僆噶嘛，係咪？你搞一個咁樣嘅嘢出嚟啦，即係其實你搞到即係呢一個中東，即係個局勢動盪不安啦。即係當然，你敍利亞唔淨止係 ISIS 啦，佢自己同呢啲咁樣嘅即係叛軍啊，有打仗啊，咁有好多人死，即係做難民啦。即係你搞到中東咁亂咧，你係。即係你係出口好多難民，咁啲難民係咁湧到歐洲嘅話咧，就令到歐洲四分五裂，係咪？ 咁咪正咯， 唔係令到歐洲四分五裂，咪個個都覺得就係話，喂，做歐盟成員國冇著數喎。咁、而咧，大家如果你要睇咧，即係我好推介大家睇啦，呢、這、一個即係 Brexit 啦，你 Brexit and Civil War 啦，即係嗰套戲啦，其實就係呢。係 咪就阿 Ben Lam 介紹嗰套啊？ 啊，呢套。 OK， 香港上咗未？我唔知啦。咁但係我睇咗啦。Anyway 就咁你都。睇咗啦，系咪？ 我未睇啊，我 系咩？你未睇咩？即系总之， 阿 Ben send 过我 林小斌话啦，即系总之用自己嘅方法睇啦。其实就系、是， 不过俾钱人睇啦，大佬 咁啊，嗱，呢套戏就我觉得做得好好嘅，其实就系、是，即系 第一，其實佢就講俾你聽，喂，究竟呢、這、一個即係英國人係點樣被誤導嘅？其實係係點樣被誤導啊？即係你當然你見到佢佢哋即係喺呢個Brexit 啊，即係其實佢哋嗰班友咧，佢哋即係醒啊醒在咧，法拉奇嗰啲咧。即系唔系法拉奇嘅，主要就系其实一班即系 lobbies 啦，系嘛，即系呢个 lib 呢个 British 嘅 lobbies 就揾咗呢个即系呢一个男主角啦，叫做系 Dominic Cummings 啦，咁佢就用一啲好新潮嘅方法啦，即系网上嘅方法咧做 campaign。 Dominic 系啦。咁佢見到一班老屎忽咧，即係一班獨派嘅老屎忽咧。咁班獨派老屎忽同佢開會嘅時候啦，嗱細路仔嚇後生仔，嗱你同我哋搞呢啲嘅 campaign 咧，嗱我哋唔衰得噶啦，搞大半新人。咁咧首先有幾樣嘢啦，就一定要做嘅，就係、是、嗱你要有一啲即係周街貼滿 poster 啦，咁啊仲要揾啲，唔係揾啲老屎忽洗樓啦， 即係我哋做啲， 係啊，你即係你以前你講嗰啲嘢，即係要做啲嘢。咁但係當其時咧，你見到呢一個主角咧，就即係對佢就嗤之以鼻。就是话我唔会用呢啲方法噶，其实系咁好 Q 串噶，其实就系咁我 咁总之最后咧就系俾条僆仔都唔叫僆仔噶啦，都头发都冇乜噶啦，就系根据佢嗰啲策略， 佢好大胆咁起用咗一个叫做系Cambridge Analysis， 同埋另一间公司 IQ 系啦。 就是、当日有啲人嘅讲法就话呢个亦都系令到 Donald Trump 能够喺美国当选嘅原因。 而 Cambridge Analysis 咧？嗱，亦都有啲報道講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有俄國資金噶嘛，係係嘛，去 back up 噶嘛。咁呢一個咧就係講嗱，你成個大 picture 攬翻埋一提即一提睇嘅時候，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你如果你講普京嘅陰謀咧，呢、這個係可以講得通嘅，其實係係嘛。而事實上真係、哦、你成個歐洲真係四分五裂、哦， 我係信索羅斯、哦，喂，索羅斯一定好多呢啲咁嘅料噶喎、 啊， 喂，同埋索羅斯話曬，即係佢係讀哲學出身嘅、 哦。 靠科爬徒弟 系咪啊？佢成日讲 open society 嘅、哦，喂，你唔好以为佢一身铜臭、哦，即系除咗一身铜臭之外，其实佢系讲开放社会嘅、哦。我最近都有话，你唔好话佢讲 British exit 呢单嘢啦，佢最近评 Donald Trump 嗰样嘢都系嘅。佢话佢系对我哋未来走向一个开放嘅社会咧，系非常之重大障碍嘅人嚟噶嘛。因为佢所有嗰套价值，其实系同现代西方嘅核心价值或者核心价值都好啦，系完全系南辕北辙嘅，所以 佢评习近平都系添。 Exactly， 讲完 Donald Trump 又讲习近平，就话呢几个咁嘅领导人咧，其实好危险嘅。 咁所以点解 世界文明嘅倒退？ 咁所以点解纽西兰嘅枪手即系又拜呢个中共，又拜 Donald Trump 咯？其实真系 冇计， 系嘛？ 唔系咁你。你阿索罗斯佢自己都走去玩、啊、玩翻你个传媒影响力噶，喂大佬马来西亚啲佢咪用马来西亚啲网媒令到呢一个嘅毛统变天咯， 唔系虽然嗱好多时咧每一年有时喺World Economic Forum 即系世界经济论坛咧，有时就系嗰啲好重要嘅即系智囊机构咧，请索罗斯讲嘢，而实每一次索罗斯讲嘅嘢咧，都系几发人心神嘅。因为点解一来佢都几十岁人啦， 咪财金界王子华嚟噶嘛佢 七八十岁啦，好似八十几啦已经。第二就真系确实系即系世界顶尖首富啦，亦都系有脑筋人啦，靠 pop 牌嘅信徒啦。用你头先嘅讲法就系、是，喂，例如佢评Google， 或者系评呢一个嘅科技，嗱嗰篇文我有睇过，系得噶，跟住 Google 咧嗰、那个 CFO 啊就走去 search 佢啊。即係想同佢鬥法咧，就係睇下有冇爆大鑊啊！可以有機會就話喂大佬，佢有冇沽空我哋嗰啲Google 嘅股票嘅？所以佢咁樣發言啊，咁樣後屘俾人爆埋出嚟嗰個 CFO。喂，所以索羅斯係有計㗎。當然你話佢有冇 agenda， 我真係唔知道。但我見佢評無論習近平、評 Donald Trump、評呢一個嘅脱歐、評呢一個嘅即係科技股，即係啲大麥。次次咧都系一擊擊中盡心嘅、哦，同我哋啲左膠又冇分別嘅、哦，大哥，係、嘛？佢係有錢嘅、哦，周圍派錢嘅、哦，佢搞事嘅、哦，大佬屌、所以真係佢係值得欣賞。所以你 search 下索羅斯啊，佢好多時咧都有呢啲發表呢啲講話，我睇過幾篇，掂，真係有腦筋，亦都係。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年纪大咗，所以佢系有少良知嘅。佢有时讲嗰啲说话，即系同个世界咧、那个走势咧 系有关系。 吓、啊，你唔好睇个样成个成灰安咁啊，真系一个大恶咁嘅样啊！大佬真系其实 佢真系大恶嚟嘅。 咁佢真系大恶嚟嘅。咁但系其实佢得一颗咧，系咪善良嘅心？ 火行嘅心 都唔系嘅，佢仲系个细路嚟嘅，周围真系玩社会实验。 系 OK， 好呢一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转头翻嚟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